命不好。 王二姐思夫，表演者王素娟，伴奏郝世成、王桂玲。 酿酒，头一出酒的本是喝连回，二一出酒的本是撇彩球，你说三一通杨四郎贪奴带回令啊，四一出那酒的本是赵家奴啊， 嘴撅着

说是人是仙，家一想得的远，而卖的我不怕那他怕天下这活的眼旁在动头龙的这苦的要我起我生死起活来，那真是天堂地久有时间，家宝玉宝汉宫上 请听《梅花大鼓》三月三片段，表演者安颖，伴奏韩立祥、刘小凯、王桂玲、祖金华、刘文胜。

说句话来真老头，雪白的脖梗儿硬锁链儿，不用说这美姑娘她里面的本事都抖，上身小半心半酒，东方白白透，下大雨不能的漏，抓一把活的溜，这不是胡诌口诌花言咒，这本事我本过出产大家名臭，八副罗拳腰中脊，像刘金锁，相衬这本事多长大锁头，下穿中衣玫瑰丝丝心他紧紧把他的铁腿玩抽，下边的小金莲又摘又手，要说三寸怎么也不够，上尺拍叫个准儿，二寸七八九零三毫六，大概也不出头。这双鞋一头肥一头瘦，鞋头上绣一个小尖儿，鼓鼓头，它是啪啦啪啦喷石榴。这双鞋一头薄一头厚，鞋底上当中有道小龙沟，可是有水不能流。二姑娘倾国倾城多娇羞，真乃是王冠锦绣在何之招摇。 心肠柔，春雨纷纷，一